晚在啟德一個私人屋苑外發現可疑的一名本地男子，檢獲大約420克懷疑氯胺酮，將他帶往一個單位調查，再發現3公斤懷疑可卡因、1.6 公斤懷疑霹靂可卡因和 1.7 公斤懷疑氯胺酮，總值超過610萬元。海關拘捕租置單位內另一名男子，海關又在單位內發現懷疑製毒工具，相信用作製毒工場和儲存中心。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115點，升2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24.08，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9，人民幣6.364。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41美元，卖出1,934.35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长亨村、亨怡楼、九龙城德朗村、德奇楼、牛池湾彩云二村、启辉楼、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松园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日至10日连续3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協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8日，保就业计划限制放宽，不设月薪上限，兼职散工可申请半额津贴。 政府呼吁市民响应快速检测，24小时内呈报阳性个案。 專家建議60歲以上已接種第三針人士隔三個月打第四針。 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暫停俄羅斯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8:09，4月8日，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觀眾聽眾，我是蕭樂文。第五波嘅疫情咧嚴峻啦，政府早前就已經話會推出保就業計劃噶啦。上個月中啊已經講咗一個2022保就業計劃嘅框架啦，咁當時都話會諮詢一啲持份者，咁啊最新尋日就諮詢完之後啦，有個完善版嘅，亦都有一啲優化嘅措施，包括咧就係話一啲獲補貼嘅僱員咧唔再有一個嘅月薪上限啊，咁另外每一間嘅企業嘅資助人數咧可以去到1000人是一个上限来的。一些兼职啦、散工啦都可以拿到一个半额的资助。部分的行业来讲就会是一个受限名单，就是说可能在疫情之下未必太受影响。举个例子，譬如超市的药房这些。那他们的放宽这个的补贴的雇员人数原本就是说50人，现在最多可以去到100。另外呢一些自雇人士65岁以上如果是有强积金账户的人士都可以参与今次的计划的。你又點睇1873111會唔會理得一啲企業或者係打工仔對於保就業計劃會唔會真係可以對於成個失業情況係緩和到咧？唔好令到一啲僱主咧係即係解僱一啲嘅打工仔咧？1872311電話旁邊咧亦都有係用 Zoom 嘅形式咧同我哋一齊做訪問嘅，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早晨。 早晨， 早晨，局長，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呢、這個2022保就業計劃嗰、那個？最新情況就是話財委會在下個禮拜二會係審批個撥款啦。我想知道最快最快會幾時係可以開放申請啦，同埋攞到呢一筆嘅資助咧？ 我哋嘅目標咧就係希望喺四月底之前咧係可以進行有關申請嘅。咁當然咧，因為我哋希望幫到啲僱主咧，就係五月、六月、七月嗰個出糧。咁所以嗰個嘅希望能夠做得到咧，就係喺五月底咧就開始發放咧有關嘅資助噶啦。 嗯，我見其中一個尋日嘅優化入邊咧有一個嘅修訂，就係、是、原本話有一個30000嘅即係叫做月薪嘅限制啊，即係如果多過呢一個限制嘅話咧，就唔可以參與呢個計劃啦。今次就完全取消咗佢嘅，可唔可以講下嗰個原因係啲咩？同當初話係咪話傾向幫一啲人工相對低啲嘅一啲員工嗰啲公司嗰個理念係有啲唔同今次？ 當然咧，第一要即係都要強調啦，保就業計劃咧，希望就係幫到個僱主咧，佢保留佢嘅僱員啦，甚至喺五月、六月、七月咧，可以更加請多啲嘅僱員。咁呢個30000嗰個構思咧，就話好多時候，特別啲中小微企啊，咁如果有一啲嘅行業佢請嘅僱員係基層嘅僱員多啲，咁我哋咪幫多啲咯。咁不過聽完曬啲意見咧，第一咧就發覺原來都幾多中小微企。在某一些的行業，譬如好似創科啊，咁或者有一些的專業服務啊等等咧，好多嘅僱員嗰個嘅薪酬咧都超過30000。咁當然跟住個問題，咁究竟係30000啦、40000啦、50000咧咁，咁嗰個考慮就覺得咧越嚟越複雜啦，因為始終咧用一個薪酬作為一個上限咧，都可能有啲所謂。冇高弄低嘅啲可能性啦，咁所以個分別咧，我哋計嗰啲數咧就唔係好大，當然係會多咗人受惠嘅，不過我哋覺得咧就免得呢啲嘅即係設計上呢啲嘅困難咧，咁不如就取消咗呢個30000呢一個嘅薪酬嘅上限啦。 嗯，今次我見到咧就有一個叫受限名單嘅，或者之前叫剔除名單啦，咁就係、是有一啲限制，就係話佢哋受資助嘅僱員人數啦，其他公司其他行業嚟講，可能係1000嘅，可以最多去到。咁呢啲受限嘅名單入邊嘅啲行業啊鋪頭咧，就最多可能去到100嘅啫。咁我見到特首都話會為各個行業話係逐項修訂細化，而家有邊啲行業係細化咗，又點樣判斷邊啲係放入呢個受限名單嗰度？準則係點樣？ 或者我解釋一下咧，呢個受限名單有所謂剔除名單嘅嗰個變化。本來個諗法咧，剔除名單就話啊，佢受影響係最細嘅，咁於是咧就剔除咗佢啦。咁後來咧就有少少嘅修訂就話啊，咁嗰啲中小微企都幫佢啦，因為就算喺某一啲嘅行業裏頭咧，啲中小微企咧都某程度受影響會大啲嘅。咁於是就有呢個50人。咁但係聽嗰啲意見咧，又覺得都好啱嘅。其中一個意見就話：如果我請53人，你受限我50人，多啲嗰啲咧，你就唔幫我啦。咁 咁啊炒幾個咪可以得啦咁樣。咁所以嗰個概念呢度就變化咗，就係、是、個概念唔係剔除啦，個概念實際上係受限。意思即係話咧，喺呢個名單下低嘅行業或者佢啲嘅企業咧，我哋所支援嘅咧嗰個數目嘅上限咧。就是一個細啲嘅數目，咁我哋本來將個50個亦都調升到去100個啦。咁雖然100個都唔算一個大嘅企業嚟嘅，一般如果你喺一啲人手密集嘅行業嚟講咧，實際上佢都仲係一個嘅中小企嚟嘅。咁、而嗰個概念就話，就算你105個人，我又幫你100個，你係即係1000個，我都係幫你100個。咁所以尤其係有一啲嘅企業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喺今次嘅第五波裏頭咧，因為好多人係確診啦，好多人需要檢疫啦、隔離啦等等，咁所以對於嘅行業大大小小咧，都佢有一定程度嗰個嘅影響嘅。咁所以用一個100人嘅即係支援嘅上限咧，咁我哋覺得呢個都較為一個合理啲嘅安排啦。 嗯，因為之前講話初步框架嘅時候咧，就有提過就係、是。每一個都唔係每一個行業都係受到影響嘅，咁亦都話有一啲行業嘅生意基本上係冇乜受影響，咁所以先有呢個剔除名單啦。而家喺呢個受限名單入邊嗰啲行業，係咪都係可能理念上都係仍然覺得佢哋未必好受影響？如果係咁嘅話，點解仍然係有一個嘅放寬由50去到100咧？如果佢哋唔受影響，定係喺諗法上面有啲唔同咧？已經 個分別唔係真係好大。第一咧就係喺個疫情之下咧。實際上的而且確有些行業影響是大很多，有些行業影響很少。所謂少的影響呢，就是正如剛才我所說，它可能本身疫情不影響它那個營業的情況，但是啲員工因為確診啊，需要被檢疫隔離呢，對佢嗰個嘅運作都係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呢個影響係個程度啦。咁同埋咧，始終一個大嘅企業同一個細嘅企業咧，喺呢一個疫情呢一波裏頭咧，嗰個影響係有唔同嘅。咁所以呢個受限裏頭咧，就係即係話我哋呢啲嘅第一，我哋覺得佢哋個影響係細啲嘅。第二就係佢雖然都唔係完全冇影響，但係我哋就淨係幫到一個上限，就係佢嘅僱員人數嘅裏頭嗰100個。咁呢個都係計過條數啦。咁覺得稍微寬鬆啲咧，我哋相信咧都係會有助成個經濟咧嗰個嘅反彈嘅。 嗱，具體講下受限名單入邊有啲咩啦？包括我見到有主題樂園啦，有話即係總承建商啊，即係以建造業嚟講，但係咧建造業嘅分判商就唔係喺受限嘅名單入邊嘅咁。另外物管業咧都係喺受限名單嗰度，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啲點解？譬如以建造業嚟講，都有分總承建商，跟住又有分分判商又唔同。物管業同埋主題公園又點解繼續放喺呢一個嘅受限名單入邊？ 當然咧，我哋都係會睇一咧，佢係有冇影響啦。咁當然佢影響嘅程度有分別。對於一啲嘅，譬如用建造業嚟講咧，嗰啲總承辦商或者我哋叫大判啦，佢受嘅影響咧就真係細好多嘅。對於一啲判，即係我哋叫二判啊，或者係三判，或者係從事裝修行業嗰啲咧，就係你睇嗰啲數字都反映咧，佢個影響係大嘅。特別是在裝修的行業，如果講那個失業率的情況，在過往這兩個月的數字看到它都是升得比較快的。所以這些的就算在建造業都有分地盤，有分這些的我們叫做譬如裝修的行業的差異。而當然大的判，即是我們 的大判和二三判呢，那個影響程度都不同。所以整 個理念就是究竟那個影響的大小，譬如好像一些的超級市場，大家都會知道的，一個即是連鎖的超級市場，它的影響肯定是小過一些可能是低一間兩間店頭的一些的它的名字都是叫做超級市場，但是它的影響的情況呢就會差很遠的。 另外除了受限名单，其他的一些行业来讲，即是有一条划一的线，都说是受惠的员工有一个1000人的人数，这个就是一个上限来的。是不是企业自己决定是哪1000人？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不是这1000人的其他人士就会是有机会被解雇？好像刚才你讲话50人的上限一样，都会类似有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呢？ 我再次澄清啦，即係始終保就業計劃咧，實際上就係提供個津貼俾個僱主去出糧。簡單嚟講就係幫個僱主喺佢嗰個薪酬開支咧係減低佢嗰個壓力。譬如你話講佢1003個人咁，佢 我哋幫就幫一千個，佢會唔會炒咗嗰三個咧？佢炒三個都冇對佢冇幫助嘅。實際上佢最主要考慮佢請幾多人咧，就是、面對嗰個疫情放緩啦，經濟開始復甦啦。我哋亦都有呢個消費券嘅存在，究竟佢要請幾多人去營運咧？咁呢個係我相信係佢最大嘅考慮。咁佢減少嘅員工唔會因此而多咗喺保就業計劃嗰個資助，咁所以呢個行為本身同個保就業個嗰個設計唔會有產生一種嘅所謂互動個關係嘅。咁我哋相信啲僱主簡單嚟講咧，就如果一個好嘅僱主去諗住一個持續嘅發展嚟講咧，點樣去善待啲員工係相當重要嘅。咁所以呢一個嘅設計簡單嚟講就係幫嗰啲僱主。佢喺五月、六月、七月出糧嘅時候咧，減低佢個經濟壓力。咁當然佢呢一個嘅2022年嘅設計同喺2020設計有差異。2020嘅設計就係話我俾一筆錢你，咁你就用曬呢筆錢我嚟出糧就得啦。咁你出幾多錢糧，我哋就唔係好理。咁但係喺今次咧，我哋確保咧，當政府俾嗰8000元或者係嗰啲兼職嘅4000元咧，我哋確保個員工咧，佢最少就要攞到呢個8000元或者係嗰4000元。咁呢個差異係有實質上嘅分別嘅。 OK， 但我想先問咗呢1000人先，呢一個位係點定咧？因為我見譬如飲食業界咧，有啲都提到話，其實要舉個例，佢話屋邨酒樓都可能200-300人啦。如果你係集團式嘅一啲嘅公司或者企業嚟講，1000人呢個上限係好容易就會係超過噶咯，即係以譬如飲食業嚟講，佢哋好明顯今次疫情係受影響啦，越大型嘅人手嘅一啲負擔啊，影響都越大，佢哋可能亦都會面對一啲減少人手嚟慳錢嘅壓力。1000個人呢個上限係咪可以再放寬咧？對於尤其是一啲連鎖集團式嘅受影響嘅飲食業企業等等。 我嗰個問題咧，永遠都係要畫一條線嘅，即係從有限嘅資源點去幫最多我哋覺得喺個疫情之下要幫嘅一啲嘅企業。咁大家肯定都明白一點咧，就係一個大嘅企業同一個中小微企嚟講咧，佢喺面對呢個疫情裏頭，佢個靈活性係爭幾遠嘅。啊，咁所以喺呢個劃線上咧，我哋個考慮就係話嗰啲嘅企業去到某一個水平，佢我哋可以幫到佢，我哋唔係幫佢，我都係幫緊佢，即係1000名以下嘅相關嗰個員工嗰個嘅數目嘅。咁始終係要劃前線嘅，因為你知道有啲企業係請即係幾萬人嘅，甚至有企業會請10多萬人添。咁我哋係唔係呢啲10多萬人，我哋都需要去提供有關嘅支援咧？呢、這個因為可能一間公司所攞個保就業已經係等於我哋幾百間甚至幾千間個企業得到嘅支援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按比例咁考慮咧，去用一個簡單。大家亦都易明啦，一個1000人以上嘅企業，實際上都係一個大嘅企業啦。我哋唔提供嗰個保就業嘅援助俾佢，只不過我哋幫就係幫嗰1000人。 另外我見今次有一個半額嘅資助嘅，係咪一啲咩資格係可以攞呢個半額資助？我見話有啲係要兼職僱員啦，同埋參與一個強積金計劃嘅臨時僱員，包括係邊啲臨時僱員咧？你哋初步諗法？ 這個就同個原來嗰個設計咧，我哋諗住咧，即係簡單起見，因為始終都係希望去快，能夠去幫到10多萬嘅僱主同埋即係100多萬嘅員工啦。咁所以咧就會諗一個稍微簡單啲嘅方法，不如就幫全職嘅僱員啦。咁但係始終喺個疫情之下咧，尤其某啲嘅行業咧，佢嗰啲員工都好少係一啲即係固定嘅員工，咁所以有啲係散工啦。甚至有啲嘅行業咧，近呢幾年咧都比較多係一啲係我哋叫做即係兼職嘅，譬如借翻上晝啊咁所以嗰個嘅設計咧就係將呢個就抹走咗呢個所謂全職嗰個考慮啦，咁就不如俾兼職啦。咁但係為咗簡單嘅起見咧，個諗法就係總言之，佢嗰個嘅月薪咧係喺3000至7000元呢個水平，我就當佢係一個兼職或者係散工啦。咁就嗰個劃一咧嗰條數咧就係4000元啦。咁即係就算佢嗰、那個譬如佢五月、六月、七月。佢嗰個嘅兼職嘅員工係攞3000元人工咧，我哋都要確保佢攞咗呢一個補助計劃咧，佢就俾4000元佢。咁當然咧，始終喺個設計上咧，因為要咁快去處理10多萬嘅員工同埋10多萬個僱主嘅關係咧，咁都係主要係會利用咧 在公積金、強積金或者是一些其他受豁免的一些的公積金的項目裏頭有關的資料呢，就證明呢他那個僱員呢是即是受聘啦，同埋佢俾嗰個嘅人工，而確保我哋俾嘅保就業有關嘅資助咧，係去到呢啲僱員嘅身上。 嗯，但成日講話臨時員工，大家諗就可能係一啲散工，譬如做地盤、建造業或者做一啲飲食業，佢哋可能真係未必有強積金嘅户口喎。咁今次就未必幫到呢班人喎，係咪？ 亦都唔講話請呢啲員工嘅僱主，我哋幫到佢嘅成分就會少啲啦。我希望大家唔好成日講話幫唔幫呢、這個，唔好即係咁個人化，因為實際上嗰個僱主，我哋俾咗筆錢，佢都唔係俾曬所有嘅人工佢嘅，只不過係減輕佢喺嗰個薪酬嘅開始，令到佢喺呢一個疫情之後，佢可以能夠更加有能力去提升佢嗰個生產啊，或者佢個服務量啊，可以令到整個個經濟同埋就業咧都能夠去改善。呢個係一個即係簡單嚟講係整大個餅啦，咁令到大家都會受惠嘅，所以就即係。一個公司佢1200人，佢我哋幫呢間公司係1000人，但係佢整體嗰1200人實際上都係受惠。 嗯，但係頭先講到譬如建造業同埋飲食業可能都相對多一啲，就係唔係用一個強積金，可能係真係散工嘅方式。咁呢一啲嘅僱主可能今次受惠就少啲，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咁講。實際上我哋一路都係好鼓勵，希望大家咧不論佢係雖然法例上有啲嘅限。即係嘅所謂規定咧，係咩情況一定要？但係實際上，我哋幾時都係鼓勵咧啲僱主咧喺任何情況都係能夠為一個嘅僱員，唔理佢係散工兼職嘅員工，佢嗰個長遠退休嘅保障，佢幫一把力嘅。咁實際上喺保就業嘅即係2020嘅保就業計劃咧，都已經話俾大家聽咧。當政府要去幫大家嘅時候，就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大家都去幫我哋嘅僱員咧，去供強積金開個户口俾佢。咁呢個既幫到嘅僱員，咁當我哋政府有需要去幫嗰個僱主去支付佢嘅薪酬嘅時候咧，只要你做一個良好嘅僱主去做呢個工作咧。Okay.我哋就會幫到呢啲僱主多啲。 嗯，另外我見話65歲或以上長者啦，同埋一啲自雇人士，今次都係可以受惠到。我想知道自雇人士係咪都係要強積金户口啦？佢個户口有冇一啲嘅即係咪要自雇人士身份個户口啦？有冇話即係如果幾時取消咗就不受惠㗎啦？咁有冇啲咩限制咧？呢個有？ 簡單嚟講，都同2020保就業計劃個設計概念一樣嘅，就係我哋叫自雇人士。只要嗰啲自雇嘅人士咧，肯為自己嗰個長遠退休嘅保障去供款，咁佢開一個喺強積金制度裏頭嘅一個自雇人士嘅户口咧，咁基本上就可以受惠啦。咁呢個就係你為自己長遠嘅打算去規劃，咁我哋政府作為去協助呢班嘅朋友，亦都係容易啲，亦都可以幫到大家多啲咁樣。 嗯，長者方面咧，長者係咪都一定要有強積金户口先至可以受惠咁？即係怪佢哋 公司。這個咧概念就複雜少少，我先試下用多即係一兩分鐘去解釋呢樣嘢。因為咧喺嗰個嘅申請嘅時候咧，我哋係有一個嘅叫做僱員數目上限嘅。咁呢個上限咧，即係話我哋本來嘅設計就講咧，我哋利用喺2020年嘅保就業計劃裏頭咧，佢曾經申請嘅時候提供過俾政府嗰個嘅有關嘅資料，咁有個人數嘅個數目嘅。咁呢個係可以成為佢喺未來5月、6月、7月，佢話我要請幾多個人，咁佢申請嗰個數目嘅上限。咁當然今次有個改變咧，就係令到佢都可以話啊，不如。你可以揀喺2021年第四季嗰個有關嘅僱員嘅數目去做再上限啦。好啦，翻頭先嗰個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計佢嗰個上限嘅數目？如果佢嗰個僱員係65歲以上，但係佢有強積金户口，咁自然佢嗰個人頭嗰個數目咧就會納入咗喺嗰個數目裏頭啦。好啦，咁呢個就係關於65歲佢嗰個嘅人。但係記住呢個65歲嘅人，嗰、那個係個人頭嚟嘅，咁可能佢66歲喺今時67歲，可能已經退咗休都唔定。但係佢喺2020咧，佢嗰個數目咧就係成為佢個上限，佢可以申請嗰個數目。好啦，到5月、6月、7月，佢攞咗呢個保就業計劃嘅資助嘅時候咧，佢係要證明翻俾我哋知咧，就係佢請咗呢啲人，同埋出咗啲糧啦。咁佢點證明咧？就係佢將嗰啲人咧，有關喺強積金供款嘅有關嘅資料交翻俾政府。咁嗰個如果係一個65歲以上嘅朋友，佢有一個強積金嘅户口，咁你幫佢供款，自然喺你提供嘅資料裏頭咧，就會有呢一班人 嗰個嘅薪酬嘅資料，咁即係你符合咗喺保就業計劃裏頭你譬如你要你係請75个人嘅，有60个咧係落歲落5岁以下，有15个係75岁以上。咁當你喺5月、6月、7月出糧嘅時候，你幫佢供翻強積金嘅時候，咪證明到嗰個有關嘅資料。咁所以落5岁以上嘅人咧，不論喺頭先我所講佢計嗰個人頭嘅上限裏頭咧。Okay.我哋都會計埋落五歲以上嗰啲人，如果佢喺個強積金户口，嗰度係有個户口喺度嘅。咁到5、6月嘅時候咧，佢係有幫佢供款，或者係當然咧，我哋唔對個人嘅，我哋總言之，你有呢啲嘅僱員，咁我哋就會計數噶啦。 OK 啦，最後唔夠一分鐘，我想知今次點樣監管啲僱主收到補貼之後，一定係用喺僱員身上咧，係咪會抽查邊個部門係會負責嘅咧？又？ 簡單咧，我哋今次都係會透過一個外判嘅公司幫我哋去處理有關個工作嘅。咁但係嗰個頭先我正如我所講咧，就係、是、佢收到呢筆錢，佢就每個僱員佢最少全職嘅要俾8000，兼職嘅要俾4000。咁佢喺強積金供款嘅時候，佢會有一個所謂相關收入嗰個嘅部分嘅資料嘅。咁我哋就會睇佢有幾多嘅僱員，佢申請嘅時候咧係有領取到呢個4000或者係8000蚊，呢個就作為一個即係監管嘅其中最重要嘅機制。 OK， 好，唔該曬局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啱啱講過咧，就係2022保就業嘅一啲最新嘅詳情，傾過咧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啊。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分析第五波疫情，8宗儿童死亡个案同26宗危殆个案。专家小组认为，其中3宗死亡个案是因为新冠病毒致死，3宗是病毒致死的重要因素。其余2宗结果待定。医管局儿科中央统筹委员会专家小组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话：，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唔单止影响儿童肺部，亦都可以造成神经中枢系统创伤，除咗令到患者有脑炎、发烧、抽筋，亦都可能出现幻觉、幻听等。另外，这一波疫情接获10多宗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个案。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说，他们在康复之后大约2至6个星期仍然发烧达到39-40度，持续4-5日，出现类似川崎症病征，例如眼膜炎、全身出疹、嘴唇红、心脏、肺部等多个器官都会受影响。英国和美国曾经出现相关死亡个案，情况不容忽视。重新接种疫苗是预防综合症的最理想方法。疫情期间，警方成立遗体处理，协助搬运和辨认遗体。过去一个月，共协助大约将2200具遗体由公立医院搬运至公众殓房。高峰时单日移送200多具遗体，亦都已经完成协助死者家属辨认遗体工作。统筹有关行动的总督察沈立志话：，期间要同医管局、卫生署同食环署等部门协调，因遗体数目较平日多。要租用靈車搬運遺體，而處理遺體工作講求精準，要核對死者身份等的資料。警方亦都有協助死者家屬整理辨認遺體的所需文件，事前要聯絡家屬索取所需資料，並且協助填寫，再轉發至殮房，讓家屬到殮房處理相關手續的時間由以往1小時大幅減至大約10分鐘。上海过去一日新增21000多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当中824宗属于确诊病例，23000多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 其中323宗确诊病例是之前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121宗确诊病例和19000多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之中发现。另外新增7宗境外输入确诊和无症状感染个案都是在闭环管控之中发现，4宗个案由香港出发。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967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23.81，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9，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52美元，卖出1,935.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啊，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鸡岭回旋处噶。就是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鸡岭回旋处。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狮隧入口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狮隧入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启动全民快测这个计划，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萧彦图， 即是去到方便成本较低，还有都的确是能够找到高传染性，也是高病毒量的患者能够找到出来，就是令到他们早发现和早隔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4月8日，保就业计划限制放宽，不设月薪上限，兼职散工可申请半额津贴。 政府呼吁市民响应快速检测，24小时内呈报阳性个案。 专家建议60岁以上已接种第三针人士，隔3个月打第四针。 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上个礼拜咧开始咧，政府就派呢个防疫服务包啦，咁亦都系呼吁啲市民咧， 可以利用入面一啲嘅快速檢測劑咧，係喺今日起啊，今日就係星期五，去到星期日啦，一連三日咧係做呢個自愿快速測試嘅，亦都話喺24小時內啦，如果你係驗到係陽性咧，就係要喺24小時內咧係呈報上呢一個嘅平台嘅咁。見到公務員事務局亦都呼籲一啲政府人員咧係參與呢個一連三日嘅快速抗原測試。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當中咧做呢個測試有啲乜嘢嘅注意咧？又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嘉榮醫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歐醫生。 先生你好，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呢个一连三日嘅全民自我快速测试啦？市民要做嘅时候有啲乜嘢要特别注意，可以提醒一下啦。我见系咪话时间上面都可能系一个要留意嘅地方？ 系啊，我哋都鼓励啦，市民喺呢三日咧，每一日瞓醒嘅时候咧，都做一个快速抗原检测，咁以至可以揾即系知道自己系咪一个隐形患者啦。咁第一就系朝头早做啦。咁点解朝头早做咧？因为瞓醒之后咧，喺鼻腔入边咧，通常都会遗留咗一啲嘅鼻黏液嘅。咁所以咧，喺上昼做嘅时候咧，如果佢攞个样本咧，会比较系即系准确啲。咁第二就系如果市民系做嘅时候咧，就可以尝试下咧，即系擤一擤个鼻咧，将一啲嘅鼻嘅分泌咧推到去鼻嘅前面，咁以至攞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即系准确啲啦。咁所以上昼做系比较好啲嘅，咁同埋做嘅时候可能即系要擤一擤个鼻咯。咁呢个如果佢市民有问题或者唔识点做，可以上网睇翻我哋嗰、那个即系有个短片可以教到佢哋做啦。咁大致就系咁样。咁如果做完之后咧，就要一定要阳性嘅话咧，要睇翻系咪两条线啦。咁如果清晰系两条线系阳性嘅话咧，就要尽快向我哋网上面嘅平台咧呈报。报翻自己阳性嘅结果，以至到我哋可以即系做进一步嘅跟进工作。 验到阳性或者验到即系呢一个阳性嘅情况咧，就话要喺廿四小时内经一个嘅网上嘅平台情报啦。我都想了解多啲啊。如果真系万一啦，过咗24小时，唔知咩种种原因啦，系报唔切嘅话，可以点算咧？或者你当日八号朝早系验到阳性嘅？可能真係九號夜晚先至係呈報嘅，又有冇問題呢？有冇可以再攞得翻呢個八號嘅隔離令啊？咁樣咧？ 嗱，我哋呢個平台嘅設計咧，希望係市民即係第一時間向我哋呈報啦。我哋都好想盡快收集佢哋啲資料，因為如果過咗氣嘅時候，或者即係等咗一段時間咧，其實有啲譬如隔離啊，或者係即係送去社區隔離設施啊，或者去醫院啊，都會即係延誤咗嘅。咁所以如果市民喺呢三日裡面咧驗到係陽性嘅話咧，即係即時向我哋報。咁我哋有個時限嘅，譬如今日驗到陽性咧，最遲要聽日要報。咁嗱，如果真係有一啲情況，市民係因為種種原因咧係報唔到咧，咁都可以之後咧，用電郵向我哋報翻，或者打我哋嘅熱線，啲熱線電話係18361119，咁係一個即係錄音嘅電話嚟嘅。咁市民只係需要留低翻身份證號碼啦，同埋電話號碼咧，咁我哋同時會跟進。咁亦都可以寫電郵俾我哋，就係、ratp@dh.gov.hk。咁但係我都喺度想呼籲翻市民啦，如果喺呢幾日或者即係之後任何時間咧驗到陽性咧，盡量第一時間用平台向我哋呈報。咁因為呢個咧係可以最快讓我哋掌握到同埋知道咧，可以即係幫得到佢嘅。咁如果自己冇能力上網嘅時候咧，可以揾身邊嘅朋友啊、家人啊或者親戚幫手。咁如果都係即係做唔到嘅時候咧，即時打我哋嘅熱線電話。 有冇話頭先你話即係如果驗到陽性就今日譬如驗到，聽日就要報啦。有冇話都有個時間真係24小時咧？定係可能聽日嘅去到午夜12點前都得？即係大家市民都想搞清楚呢個啦。同埋你頭先話。萬一真係遲咗，可以有後補，有電郵方式、電話方式，你哋會幾耐跟進到發翻個隔離令俾呢位陽性嘅人士咧？ Okay. 通常如果我哋上大家上過我哋平台都知道啦，咁可以呈報嘅日子，譬如今日咧就係、是、今日同埋昨天，咁變咗換句話講咧，如果市民今日去驗，今日係驗到嘅時候咧，喺聽日。嘅午夜前咧，即係23:59前咧，就要向我哋呈報。咁如果過咗呢個時間咧，就唔能夠直接可以透過個平台呈報咯。咁所以即係市民如果驗到嘅時候，盡量即係第一時間，除非有特殊嘅原因，否則都希望第一時間即係透過呢個平台向我哋呈報，以至因為。用呢個平台頻道咧，我哋即時知道資料，可以即時即係安排到跟進啊，同埋各樣嘅工作。咁如果唔得嘅時候，打錯我哋電話咧，我哋同事都會盡快咧係即係回覆翻佢嘅，就問翻佢攞翻啲資料啊等等。 嗯，係咪今次都係話康復者就唔傾向佢哋參與呢一個嘅全民快速測試？ 一般康復者呢，如果他在三個月之內曾經是證實了，即證實了透過核酸或者是之前試過透過快速測試證實了是感染了的時候呢，即快速測試一定是要經我們平台衛生防護中心核實了，那呢就他們就是康復者。那康復者呢一般來說呢在三個月之內呢都仍然有一定的免疫力嘅，咁除非有新嘅变种病毒出现，咁否则佢哋会受到再次感染个风险系相对低嘅，咁所以就一般嚟讲咧，如果系喺三个月之内曾经已经系确诊咧，康复者就未必需要进行测试，咁但系都要视乎，如果有啲人士咧，佢本身系突然间又出现一啲新嘅病征嘅时候咧，我哋都建议佢哋做测试，甚至系睇医生，因为有可能系会有二次感染嘅。 嗯，即所以话二次感染康复者都好，可能就个期就系话三个月之后咁样嘅情况都系 三个月内，三个月内， 即如果三个月后 过咗三个月系啦，过咗三个月后咧就一定要做测试啦。 OK， 另外我就想问啦，而家呢啲跟呢一个计划一齐去做嘅全民做一个快速测试嘅人士咧，如果真系验到阳性，系咪全部都会系送去社区隔离设施，定系有得拣可以喺家居嗰度做隔离嘅咧？而家个情况系点嘅？ 現時呢我們都採取一個叫做分層分流的一個方式去處理個案的，那市民如果驗到陽性呢是不用怕，那就第一樣嘢咧，上咗我哋嘅平台咧，即係將啲資料俾咗我哋先，咁我哋就會透過佢俾嘅資料咧，做翻一個嘅風險評估啦，咁睇下呢一個患者咧最適合係去邊個地方接受隔離。咁我哋收集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啦，佢嘅健康資料，譬如一啲嘅簡單嘅，譬如佢係咪懷孕啦，有冇病徵啦等等，同埋有冇自我照顧能力啊，同埋係咪屬於一啲高風險人士。咁高風險人士就包括70歲或以上嘅人士。五歲以下的小朋友，懷孕28週的孕婦，以及本身免疫力弱的人士，那這些人士呢他是出現併發症機會大一點，所以我們就會關注一點，如果他們沒有能力在家裡面，如果當身體出現惡化的時候呢，可以很快地去求醫或者是監察到自己的身體狀況，就不適合家居隔離的。那另外有些人士呢都不適合家居隔離的，那包括就是譬如他家的環境，例如他要跟冇一個獨立嘅房隔離啦，或者要同其他嘅住户咧係共用一啲嘅設施，譬如廚房啊、廁所啊，咁或者佢冇一個獨立嘅廁所，或者用完個廁所之後咧唔能夠即時清潔，咁或者咧佢屋企有其他高風險人士。咁呢啲都唔適合家居隔離嘅，咁我哋都會即係做個風險評估啦。咁如果冇以上因素嘅人士咧，一般嘅情況咧，咁佢哋都可以用去家居隔離嘅。 OK， 另外有一個情況啦，我見到譬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方面咧都有提過，就係話啲長者咧真係未必識得用網上嘅程度。我真係如果跟個計劃又驗到陽性嘅時候，呢啲長者可以點算咧？除咗話揾人幫手之外，係咪有個電話都可以照做呢一個話係陽性嘅登記嘅咧？可唔可以咁嘅？ 我哋都希望，即系都好鼓励咧，长者咧透过呢一次嘅检测咧，就即系尽量做个快速抗原检测，希望揾到一啲即系个案啦。因为长者尤其是年纪大嘅咧，佢感染咗佢唔知咧，有机会会恶化，即系个风险会大啲嘅。咁所以希望即系市民咧，如果你屋企有长者，或者系即系身边有亲戚朋友有长者嘅话咧，都即系鼓励佢哋做啦，同埋帮佢哋做啦。咁但系当然帮佢哋做嘅时候，都要即系自己要注意翻嘅个人卫生啊等等。咁长者如果是做完快速抗原检测是阳性的话呢，他不懂得用电脑呢，就我们是有个热线电话的，刚才都讲过了，电话号码是1836119，咁我哋同事会跟进嘅。咁打呢个电话咧，只要佢系即系话翻应该系电话录音嚟嘅，话翻系一个阳，即系揿翻系一个阳性嘅个案啦，入翻身份证六个数字同埋个电话号码咧，咁我哋同事就会打电话向佢即系跟进翻，帮翻佢嘅。 嗯 ，OK。 咁另外咧，民政事务局咧亦都设立咗个热线。咁呢个热线主要系俾一啲喺家居检疫或者隔离嘅人士，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可以支援嘅。咁民政事务处嘅热线咧系1833019，咁亦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咁民政事务处嘅同事如果遇到有呢啲个案咧，亦都会转介翻俾卫生署去跟进。 嗯，嗱，最后我想问啦，其实今次你哋预计话可以揾到几多呢啲阳性个案咧？因为背后就涉及一啲硬件，譬如你又要一啲个案嘅分析啊、追踪啊，或者一啲嘅风险评估啦，亦都有一啲设施去放呢一啲嘅阳性嘅人士噶嘛？你哋有冇一啲预算喺度？ 因為呢次係一次自願性嘅檢測啦，咁我哋都希望越多市民參與越好。咁如果越多市民參與嘅話咧，因為現在喺社會上面都存在一啲即係傳播鏈啦，咁我哋都相信係有一定程度嘅隱形個案嘅。咁如果越多人參與咧，揾到嘅個案就越多。咁我哋就暫時冇一個即係心目中有一個好準確嘅預測，會係透過呢次嘅檢測會揾到幾多人。咁但係我哋喺背後咧都預備咗嘅。咁我哋都相信現時嘅，包括我哋个电脑系统啦，我哋嘅社区隔离设施啦，系同埋其他各方面咧都可以配合得到，应该系足够系即系预计得到，揾到阳性嘅市民咧都可以即系即时系跟进得到。 嗯，好啊，唔该晒欧嘉明医生，多谢你， 拜拜， 拜拜。啱啱倾过咧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嘉明啊，讲到呢一个嘅全民快测，你系点睇？1872311一连三日去做嘅。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疫苗，卫生防护中心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咧，昨日就發表一個更新的暫議共識建議，就話咧，如果第五波疫情下，就話即係好多嘅長者，即係講到啲死亡嘅個案都係啲滿60歲嘅人士啦。咁就所以有個建議，就話如果滿60歲嘅人士喺接種咗三針新冠疫苗之後咧，至少三個月之後咧，就可以打第四針。咁啊，第四針可以包括係伏必泰啦，同埋係科興疫苗去加強保護嘅咁。呢、这、一個嘅做法，想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講到第四針咯。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早晨。 係早晨，蕭生。 早晨，劉宇龍教授，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呢一個建議，就話打咗三針，又夠60歲嘅人士，隔三個月就打第四針，呢、这個安排就係同一啲免疫力弱嗰個人士嘅做法係睇齊噶嘛？點解會有咁嘅建議咧？ 咁基本上我哋都知道老人家随住个年长，佢各个器官都会开始衰落，咁包括免疫系统啦，咁仲冇讲话你越大年纪你嗰啲基础病就越多，咁呢个呢就体现喺我哋今次第五波疫情，咁主要死亡嘅都係80岁以上、70岁以上，甚至乎去到60岁以上嗰个人群，你都见到一个好明显嘅分别。咁雖然三針無論係伏必泰無論係科興三針，其實佢打完之後佢嗰個保護力總體係 98% 嘅，即係整體嘅人份。咁但係如果你再佢分開嚟睇呢，其實我哋覺得第四針再俾埋尤其是70歲以上呢，一定係會增加佢哋嗰個保護力，從而就減低感染咗之後有死亡嘅風險。咁我想喺呢度再次即係強調，其實打一針你最終都係會感染嘅。咁但係嗰個疫苗嗰個目的咧，就係你感染咗之後，你有重症同個死亡嘅機率會減少。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而家呢個委員會嘅建議，就係要再減低，無論減低幾個百分點，我哋都覺得係應該值得嘅。係 OK， 但今次咧就講到打咗第三針嘅人都要隔三個月就可以打第四針啦。其實隔咗三個月之後，佢哋嘅即係抗體啊種種咧係降到幾多，所以先至有需要打第四針咧。同埋即係長者都好啦，六十歲或以上都好啦，打三針都有分打伏必泰同打科興噶嘛。咁佢哋兩者之間都可能有啲唔同啊嘛。打到三針伏必泰係咪都有需要隔三個月就已經打第四針？ 嗱，咁样讲咧，其实抗体系一个迷思嚟嘅。到今日，好对唔住，好多即系市民咧，或者系传媒啊，甚至乎我哋啲医生同行咧，都仲系不停喺度讲个抗。 刘宇龙教授， 系无论喺边一个层别啦，吓国家咧都明白抗体其实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所谓我哋嘅抵抗力嘅一部分。咁其实嗰个唔系最主要嘅部分嚟减低我哋个死亡同埋。重症嘅，咁其實係我哋啲記憶細胞，尤其是記憶 T 細胞同 B 細胞，所以其實我真係呼籲即係最緊要係傳媒啦，唔好再將呢個抗體嘅高低而係作為一個準則，究竟要打針定唔打針，因為抗體最後都會跌，同埋跌得好快嘅。咁最近喺以色列嗰個報告，咁其實你打完第四針，咁、那個抗體冇幾日就即係四到八個星期冇曬，咁其實唔係冇保護力，佢仲可以保護佢嘅重症同埋死亡。咁嗰、那個其實我喺電台或者報紙已經唔知講咗幾多次啦，可能十幾二十次，唔好再用呢個抗體嚟做一個標準，究竟打邊隻疫苗啦，或者係幾時再打啦？其實最終真係要睇打完之後要保護嗰、那個重症同埋死亡，呢、這個先係我哋最終嘅目的，因為。呢、这個大流行到最後，我哋都係佢走唔甩，係同我哋一齊嘅呢個病毒。 咁只不過用乜嘢方式走出呢一個大流行。咁我諗最緊要嗰個就係個認識，我哋唔可以阻斷佢嗰個感染嘅。我哋但係可以減低佢感染咗之後個重症同埋死亡，同埋佢嗰個變異株，如果唔係全世界都打到咁上下七八成、八九成，或者再感染咗之後咧，佢仍然有新嘅變異株出嚟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嗰個第四針唔係防止個感染嘅，好對唔住，係防止佢感染咗之後出現死亡同埋重症，而正正係老人家感染咗之後，嗰個死亡同重症仍然係比嗰啲六十歲以下嘅係高。咁所以先至值得打第四針，千祈唔好再不停喺度傳播啲錯誤嘅信息，話打完針之後抗體會邊個高啲或者邊個快啲冇。咁其實抗體真係唔係最重要嘅，好對唔住。 係啦，不過搞清楚啫，即係你好強調咧，就話即係重症死亡就係、是、即係打完針之後可以減低呢一啲重症死亡嗰個好處，但係大家都想搞清楚究竟嗰、那個，因為我頭先你都提到以色列嗰個情況啦。咁究竟頭先你話打完第四針之後，可能一啲嘅抗體都好快跌落嚟，我想即係大家想資訊透明啲啫。呢、这、一個嘅速度快跌嘅情況係咪比起第三劑打完之後跌嘅情況係更加快嘅咧？咁大家想了解多啲啊？呢個 係啊，好啊。咁咧就其實就睇下你邊個變異株啦。咁 Omicron 即係跌得好快啦。你打完第三針之後，大概三幾個月就跌噶啦。咁第四針又會再跌得快啲，因為你不停咁樣樣去打，其實係最終你嗰個抗體能夠再將佢推升維持幾耐咧，就係、是。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亦有開始數據係覺得唔能夠無限期咁樣打，咁所以第四針絕對唔係每個人都需要打，係真係比較弱嘅人。咁所以今次科學委員會咧就決定咗老人家都係撥入去屬於即係抵抗力、免疫力係比較差嘅一群，即係等於你做咗腎移植啊、肝移植啊，係有癌症而家醫緊嗰啲病人，咁嗰啲真係希望打到第四針。再提升佢保護死亡同埋即係有重症個風險咯，一個思路係一樣嘅嚇。咁唔係香港特有嘅第四針俾老人家，有啲就八十歲以上，有啲就七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上，即係形形色色都有。但係當然我就覺得唔需要對到六十歲以下嗰啲真係唔使，因為你睇翻個死亡其實全部都係網站大家都睇到嘅。咁六十歲以下如果冇咩特別其他啲基礎病，根本個死亡率係低到你打第四針根本係冇咩好處。但你由六十歲以上一路睇落去嗰個死亡率就係會比較高，咁去到八十歲當然好高啦。咁嗰個我哋就覺得打到第四針你攞返嚟嘅好處係應該有嘅。 Okay. 即係絕對唔係全民打第四針，呢、這個我都係好反對全民打第四針係啦。 即係呢、這個反對意思，即可能未來都未必話傾向六十歲以下或者一啲免疫力相對正常嘅市民都要打第四針，暫時就睇到冇呢個需要。 暫時我睇唔到呢一個需要，係絕對冇呢個需要。除非我哋即係唔去幫其他窮嘅國家打針，咁有一個唔知乜嘢變異株出咗嚟，就重新再洗過一次牌，咁好似一個新嘅病毒咁，咁就好對唔住，咁嗰個真係頭都痛啦，係啦。 有冇話其實，因為我見話，就算打第三針，即係呢啲長者嚟計啦，就係、是、隔三個月又再打一次啊。嚟緊係咪都係類似呢一個間距咧？可能三個月、三個月都要打一次針咁，補一次針咁，係咪咁樣？ 我就覺得未必需要嘅，因為頭先都講咗啦，好多人都係強調個抗體，抗體一定會跌，咁係兩個月定三個月跌，咁但係你嗰個記憶細胞 T 細胞、B 細胞。同埋其他啲我哋都仲未搞清楚嘅原始細胞就會保護到我哋死亡同風險。咁呢個正正就係今次香港呢個所謂 real world data， 即係現實世界竟然即係三針伏必泰同三針科興不相伯仲，正正就係代表咗你唔好睇嗰個抗體咯。大家都知你打完伏必泰嘅抗體比科興高，咁但係調翻轉頭嚟講，咁原來兩針或者三針伏必泰同埋科興其實佢嗰個保護死亡重症係不相伯仲。尤其三針之後，兩個係全部一模一樣，喺邊個 age bracket， 即係邊一個年齡組別都係不相伯仲嘅。 另外我见建议入面都有提到话如果一啲未打过疫苗嘅康复者嚟讲呢，就要提早啦，康复一个月后呢就係、是、打首剂嘅疫苗啦。咁因为之前好似就係话可以去到三个月嘅，呢一个个变化系点解呀？当中係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香港嘅制度比较保守嘅，咁当然跟住嗰、那个数据入咗嚟，咁觉得原来一个月之后你再打，咁当然个时间会快啲啦。大家都明白我哋过去嗰两三月发生啲咩事情，咁我哋就希望将三月缩到一个月，即唔系净系喺老人院嗰度都可以俾感染咗嘅市民有机会快啲去打针咁样样咯。咁呢个其实唔系快噶啦，喺美国嚟讲，佢根本都冇话一个月，总之你好咗之后 唔需要隔離就去打噶啦嚇。咁好多地方就好似我哋咁，一個月就去打噶啦嚇。 我想知道搞清楚，即係康復者即係都有抗體噶嘛？佢哋嗱先話打針都會即係有一個狀況就係防重症啊、防死亡啦。但係一啲康復者產生嗰啲抗體咧，防重症同防死亡嗰個嘅效力嚟講，同打針去比咧係有乜分別嘅？ 好 OK， 因為 Omicron 而家都有證據話你淨係一次 Omicron 其實唔係好夠嘅，你應該俾多一針或者甚至乎兩針。咁我哋如果係冇病冇痛嘅正常嗰啲年青或者成年人就打多兩針啦。如果你感染一次，咁嗰個咧就叫做我哋叫 hybrid immunity， 叫混合型嘅抵抗力咧。咁好多文獻都發覺用咁樣嘅方式攞到呢個叫混合型嘅免疫抵抗力咧係比較長久同埋比較闊好多嘅。咁所以我哋都推介即係打完針之後。即係然後有感染嗰啲都要再打，總之係補到有三次啦。即係其中一次就係感染，兩次就打針。如果你喺其他啲類別，老人家或者係嗰啲免疫力低，你咪要將佢加到四次咯，即係三針然後一次感染咯嚇。 OK， 我想問下你，因為我見美國有啲研究就話，如果頻繁打配方相同嘅疫苗咧，佢嘅講法就話，健康嘅免疫系統反覆接觸一啲同一個病原體咧，可能出現叫做免疫衰竭，免疫力反而下滑咯。係咪有個咁嘅情況？同埋咩叫免疫衰竭咧？一分鐘到嘅。 好因為咧就即係如果你好強勁嘅，咁當然唔好咁樣打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譬如科興，因為佢係一個滅活平台，咁其實三針先係一個基本盤，咁所以三針再加多一針滅活絕對唔會頭先你講嗰啲嘢發生。咁至於BioNTech， 因為佢係一個好強勁嘅，兩針已經係一個基本盤，咁所以第三針就已經係加強針。咁第四針當然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去用佢啦，唔好係比較冇病冇痛嘅年青成年人都去用啦，淨係一啲好大免疫問題嘅病友同埋啲好老嘅老人家俾，咁嗰個咧可能都係會有啲好處。 OK， 大概咁樣樣係啦。 嗱，教授，因為九點鐘之後咧，都想問一下你關於一啲小朋友而家重症嗰啲情況啊，轉頭再打俾你好嗎？ OK， 好啊，唔該曬教授。啱啱傾過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 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怡同刘国华。 先睇信播报道。政府昨日公布就住新一轮保就业计划作出六项优化，包括取消合资格雇员月薪30,000上限，每间公司的受惠雇员人数最多是1000个，并且将剔除名单改为受限名单，名单入面的企业都可以申请津贴，而雇员上限是100人，以及增设半额资助等等。预计受惠雇员人数由大约130万增至到174万，需要动用的款项加码80亿，达到390亿。信播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李家超辞任政务司司长，计划参选特首。李家超的竞选班底亦都陆续曝光。消息说，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将会担任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港区全国人大前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出任其中一位副主任。立法会议员、团结香港基金高级副总裁黄元山将会主力协助李家超撰写政纲。李家超昨日又委任立法会前秘书长吴文华、信和集团副主席黄永光和全国政协委员陈清霞三个人为竞选办的开支代理人。另外，李家超已经委任黄丽君出任他竞选办的公关顾问。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18岁以上市民可以获得10,000元电子消费券，第一阶段款项寻日发放，大批以八达通攞款项嘅市民趁住第一日排队拍卡，唔少取款嘅地方都系出现长长人龙。有连锁超市同埋便利店推出额外10%嘅优惠。不过有立法会议员话，四一轮消费券嘅纾困目的比较强，加上现时仍然有社交距离措施。估计6个月之后才会出现报复式消费热潮。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呼吁市民今日起1年3日进行全民快测，以了解社区感染情况。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昨日拍片呼吁市民响应在每日朝早进行检测，又提醒70岁或以上长者，如果不懂得自行检测，可以选择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流动采样站进行免费核酸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全民快测是自愿性， 並不能夠科學化精準知道有多少個案，現時每日有2000至3000宗個案，可見社區中存在隱性傳播鏈，越多市民參與快測越好。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昨日说，暂定学生在复活节假期之后分批返校上课，初步计划小学高年级会在4月19号先复课，5月17号原则上全港学校都已经恢复半日面授课堂。另外，局方正是同卫生防护中心讨论增加学生快速检测的次数，预计三日一检甚至更加密。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17岁的香港剑击新星郑铁男星期三晚在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少年组男子花剑个人赛夺金，成为香港在这项赛事上历来第四名金牌得主。郑铁男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这面金牌意义重大，除了一圆儿时的剑击梦，更加弥补了2019年波兰世界赛早段出局的遗憾，兑现了赢冠军的承诺。香港剑击总教练郑少康认为，郑铁男这面金牌展现他丰厚潜质，有望朝着师兄东京奥运花剑金牌得主张家朗的目标进发。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保就业计划作出6项的修订，受惠雇员人数由130万增至到超过170万。社评说，保打工仔饭碗就是保经济、保社会稳定大局，未来或者需要继续推出相关计划，在公共资源有限而社会需求无限底下，政府可以借鉴世界各地保就业经验，妥善分配资源，令到保就业成为可持续之道。大公报社评。 成报社论，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回落，俾学生返回校园生活是必须的，但小学加上中学的学生人数接近70万，复课的话社区人流必定增加，疫情反弹的风险亦都会上升。社论指，教育局和相关政府部门都有必要严阵以待，做好万全之策和配套措施。成报社论。 《東方日報》政論說，有國際航空組織的高層指香港的入境班機限制和旅客隔離規定過於嚴苛，實質上已經從航班地圖上消失了。政論說，香港緊隨內地堅持動態清零，但是制度和配套未能夠配合，付出的代價是阻礙經濟復甦，嚴重落後於全球其他地方的反彈。如果繼續對航空業諸多掣肘，将会错过国际航空旅游复苏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益处。东方政论。 文汇报社评，有报道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今个月访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社评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绝不能与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美台政客切勿误判形势，否则必将玩火自焚，沦为破坏台海乃至世界和平的罪人。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一宗的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海丰园对出。重复多次，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海丰园。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洪天路对出。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洪天路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的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车龙都未消散啊，好长噶，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冇耐，车龙都未消散，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谦晴间的交通意外同样都是清理好，这一段的粉岭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 新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这一段车多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耀东村、耀安楼、屯门友爱村、爱明楼、荃湾洋屋道138号乐游居、大围金丝花园一期金华阁和新蒲岗彩怡花园11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4月8日，保就业计划限制放宽，不设月薪上限，兼职散工可申请半额津贴。 政府呼吁市民响应快速检测，24小时内呈报阳性个案。 专家建议60岁以上已接种第三针人士，隔3个月打第四针。 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衛生防護中心下的科學委員會就建議滿60歲的人士打了三針都好，至少3個月之後可以打第四針復必泰或者科興疫苗加強保護。繼續跟劉宇龍教授傾下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在電話旁邊，早晨。 好，早晨，小 姐。教授，我想問一下，因為現在就說一些免疫力正常啦，染疫之前已經係打兩針，咁跟住就中咗，即係感染咗啦，跟住康復之後咧就唔使再打針嘅一般嘅人士嚟講咁，我見到係有啲人就話擔心，如果佢哋好早已經打針啦，可能未必呢一波，或者好早可能第四波已經感染咗啦咁，佢哋呢個情況會唔會相對係即係危險一啲咧？打多一針係咪更加安全咧？又？ 如果他们是没有基础病的，如果他们的个年龄层又不是跌落去譬如60岁以上那些呢，那基本上如果他有三次无论有感染或者是打针得回来呢，他们那个保护力是十分之好的了。但当然如果你是60岁以上，我们昨天已经调整了，那你可以打到针的。 即是很早期感染很早期康复埋，即是讲的第四波讲的。都是覺得是可以接受的，去到而家都 係啊！如果是有三次的叫做暴露風險咧，一次就感染啦， okay. 兩次是打針。但如果你是60歲以上或者有基礎病，頭先我咪講咗，即係譬如即係用到食藥啊、cancer 啊等等，梗係需要多啲一次啦嚇。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啦，關於復課，因為早前教育局咧就講話幼稚園、小學、國際學校咧都話最快4月19日咧就會恢復面授課，咁而家就會分階段有啲唔同嘅計劃咁啦。咁整體嚟講睇到話，目前3至11歲嘅接種第一針嘅比率咧60%左右啦。咁你點睇啊？即係呢個時機去復課，呢個接種率去復課，或者有冇啲咩建議咧？尤其是一啲未必打咗針嘅學生。 我覺得復課是很重要的，因為過去那兩年多我們看到沒有回的小孩子真的發生很多問題，無論是情緒啊或者他的身體的狀況，還未講到他們的學習進度啊，那這些都是長期我們需要跟進，究竟我們可不可以追得回啊。那這個其實是怎樣去檢定我們因為沒有回學而影響我哋細路仔將來嗰個成長啊，各方面真係有待好多研究去釐定。咁所以我哋係一個好擁護要復課嘅人嚟嘅，因為無論世衛又好，即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好，或者兒童基金又好，都係以復課為先嘅。你所有嘅社交距離可以拉緊，拉到最後你連學校都停埋。但係當你放鬆嗰陣時咧，第一樣嘢要考慮放鬆就係要學校。咁同埋學校個風險，如果管理得好呢，尤其是香港而家打第一針大概到60%啦，咁希望去到4月下旬到可能去到第二針都接近50%，咁嗰個風險真係可以可控嘅。咁我就 認同應該復課嘅，咁你可以分階段復啦。咁冇打針有打針其實都應該復課嘅，咁但係可能冇打針同有打針啲小朋友開有少少區分啦。咁譬如冇打針啲就坐埋班房最埋邊嗰度開曬窗，打咗針就近住門口嗰度，咁個通風一定要搞到好好啦。咁有風扇咪風扇，而家天氣好又唔係太熱又唔係太涼，咁就唔係太差嘅。咁當然啲過濾嗰啲機希望會有啦。咁同埋冇打針啲就希望佢哋直入班房坐定定，唔好周圍行啦。咁如果打咗針，咁咪可能可以做一啲所謂課室以外嘅活動啦。即係我諗啲細路仔都好渴望能夠恢復翻一啲課堂以外嘅活動嘅，我體育又好，音樂又好，即係之類啲啦，即係大概係咁啦。 嗯，純粹係座位上面啫，即係冇話佢哋唔俾接觸，咁唔使去到咁樣噶嘛。 點樣話你？ 即係你頭先話打針同冇打針嗰啲有區分啦，純粹可能係座位上面同埋一啲活動上面有啲分別，就不至於話去到兩批人係唔可以接觸咁係咪？ 好難啊！我諗。 OK 好。 因為你個學校嘅要求真係好高，咁我亦知道好多老師同埋校長其實就係好大嗰個抗拒話要復課。有啲人我聽到有啲人話要打到九成五先可以復課，咁嗰個基本上如果要等到九成，我諗唔知等到幾時啦嚇。 Okay. 因為香港你都見到真係如果。去到九成以上，我用咗幾多力氣？咁同埋，如果你再睇翻佢個打針嘅速度咧，喺呢個31歲，你一開頭唔差嘅，好快脆就去到五成幾、五成鬆啲、五成五。咁但係由五成五去到爬到六成，足足用咗成唔知十幾二十日，亦即係有兩個因素啦。第一就大概，如果你睇翻即係衞生署網站，你大概會計到31歲有58,000。個小朋友係感染咗，咁你感染咗你要等一個月先有得打噶嘛，係咯，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確實係有一啲家長仲好多憂慮嘅，大概有我諗兩成到啦，或者冇到三成，希望冇到三成啦。咁嗰啲點樣處理咧？咁其實我就或者透過蕭生你個電台都向學校嗰啲校長同埋老師呼籲啦，因為我同唔少呢啲學校都講好多呢啲所謂關於疫苗嘅課嘅咁。咁我亦知道有一批幼稚園同埋嗰個就好即係好進取嘅，咁佢哋嗰啲學校網嗰幾多間咧就打到九成幾，咁其實真係做得到嘅。咁因為老師同埋校長咧都係嗰啲小朋友同埋家長係好信任嘅人嚟嘅，咁只要佢哋都能夠盡佢哋一分力去勸喻或者係解釋俾嗰啲有疫苗猶豫嘅家長，如果佢哋真係碰到咩問題，我哋兒科醫生係好樂意去佢學校或者用網又好咩都好，同佢哋啲家長解釋希望適宜之後，佢哋就帶啲細路仔去打咯。否則真係會有死亡同埋一啲好重症，同埋而家都知道你好咗之後，嗰啲 long covid 叫長新冠真係好得人驚嚇。而家越嚟越多證據，你之後。好翻又系冇事啦，你糖尿病又高四成，你心血管病又高唔知几多成。最近又有報道话啲男性如果服完咗之后，你嗰啲睾丸又会缩，你啲精子啊等等嗰啲又会有问题。我谂一啰啰都仲未搞清楚。 Okay. 系 咯，我另外想问就系小朋友，因为医管局儿科中央统筹委员会专家小组就话审视有8宗嘅儿科病人免疫离世个案嘛，而家系咪话有啲系直接同个新冠有关，有啲就系可能系一个重要因素啫，即系话染疫系一个重要因素，就唔系话直接嘅。有啲咩分别？话当中睇到一啲小朋友，点解有啲可能本身健康状况都冇问题，但可能好快染疫咗，确诊咗好快一两日就离世咧？分析到系点样咧？当中？ 其實好擔心嘅，因為即係好確定嗰啲咧，即係佢冇病冇痛嘅，即係之前係完全健康嘅細路仔，咁但係好短時間嗰個病毒就使到佢嗰個腦即係發炎啦、腦幹炎啦，或者整個腦都發炎有水腫，咁跟住就即係搶救無效咁樣走嘅。咁至於第二類嗰啲話係好重要嘅因素，嗰啲就係因為佢有一啲。我哋覺得如果冇新冠，佢哋都唔會咁樣死嘅。只不過有咗新冠之後咧，就使到佢嗰個病情急劇惡化咁樣樣離世嘅。咁所以呢一兩種人，如果打咗針咧，其實都會大大咁樣樣減低佢哋個死亡個風險啦。咁即係你都知道，即係我哋頭嗰三例。小朋友真係好傷心啦，係3歲，好似係3歲幾一個11個月，咁都係即係接二連三係二月初頭嗰10日咁樣樣發生。嗰陣時我真係好驚，點解正常嘅細路仔會咁樣樣死，真係講唔通嘅。咁跟住後面嗰5個咧，就有4個就係有啲所謂叫做長期基礎病，咁就可以解釋得到啦。咁另外一位 有不幸即係由高處墮下，咁嗰個我都先至以為應該同新冠無關，咁但係後來又有好多文獻又話即係會影響個腦啊，又會有幻聽幻覺啊，咁大家都知道新冠使到好多市民有情緒病啦、抑鬱啦，咁即係難保一個後生仔14歲咁又冇翻學咁多嘢，咁嗰個都會唔會係佢其中一個表徵咧？即係大位嘅關係再加埋。再做埋 COVID， 使到佢嗰個神經系統中枢都有干擾，咁呢啲真冇得排除，真係好擔心。咁所以我唯一嗰個結論咧，就係冇打針，唔該快啲去打針。我唔想啲細路仔再死多幾多個，10個、8個，咁樣樣咯。 Okay，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預防可疾病，預防可。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講到咧，打一啲人士，譬如長者咁樣啦，喺有啲條件之下咧，打三針咧都可以喺打第四針啦，就話係最快可以隔3個月之後啦。咁另外有另一個就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電子消費券啊，咁就開始派咗第一期嘅咯。咁啊幾個平台都可以拎到啦，之前嗰4個平台包括八達通啦、Alipay 啦、Hong Kong 啦、WeChat Pay 啦，同埋呢個 Tap & Go 嘅咁。整個情況攞呢一啲嘅消費券嘅情況，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另外有關於咧食肆方面喺攞咗消費券之後，對於佢哋嘅生意幫助有幾多咧？電話旁邊有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 早晨，黃家和，點睇啊？尋日開始就向合資格嘅市民咧600多萬啦，派呢一個第一階段電子消費券，生意有冇好轉？ 因为昨天收到那5000元呢，啲市民都急不及待出外消费嘅。咁我哋睇到好多商场都人头涌涌啦，咁同埋有啲食肆呢都排队嘅。咁但係问题呢亦都喺呢一度啦，因为我哋仍然係有限聚嘅措施。咁即係一台只可以坐2個人，同埋冇晚间堂食啦。咁虽然日間咧，其實我哋嘅生意都有一啲上升，咁但係整體嚟講咧，琴日對我哋個作用咧就唔係話咁大嘅啦。咁但係我哋都預期咧，4月21號之後，因為可以放寬堂食啦，咁同埋因為可以一台4個人，同埋可以做埋晚間堂食到晚上10點。咁喺呢一方面，自不然會帶嚟我哋嘅生意嘅收益嘅。咁而家目前所睇到咧，就係亦都擔心啲市民一窩蜂出嚟消費嘅話咧，咁主要都係去咗買一啲電器用品啊、家用啊之類咁樣。咁反而咧喺食肆因為始終有限聚嘅措施啊嘛，我哋嘅得益咧就唔係咁明顯嘅。 你估計第一階段譬如5000元嚟講，你有幾多係可以落到喺飲食業界方面？同埋頭先你話睇到尋日生意都有一啲上升，主要係邊啲類型嘅食肆或者係外賣定係堂食多啲？係睇到係點樣？ 其實係堂食比較多，因為日間嘅堂食咧，咁始終市民都要即係揾地方食嘢嘅。咁而外賣嗰方面咧就都唔係話明顯有好轉，咁但係我哋所睇到咧，譬如好似而家有啲酒樓啦，咁琴日我都周圍好多商場去巡過睇過，咁亦都睇到無論大細嘅食肆咧嚇，咁都坐咗唔少人嘅，咁甚至有唔少咧係坐滿咗。咁但係所謂坐滿咧，亦都係因為一台只可以坐得2個人啦。咁整體嚟講都係可如果入座率嘅話咧，都係大概得40%啦，比起正常期間。咁所以我哋嘅生意咧，如果睇翻睇個收益嘅話咧，我相信第一期5000元咧，我哋大概可以整體只係攞到50億，咁呢50億咧就係因為第一期總數派發咧大概有300億啦，咁有50億咧，咁都係相信係我哋預期之內噶啦。咁、 okay。 但係咧，我哋亦都係希望咧第二期派消費券嘅時候，亦都正值咧，譬如話 嗰、那個疫情咧係受控，咁同埋因為會第二階段嘅放寬個限聚嘅措施咧，咁一台可以坐到八個人，咁營業時間可以到凌晨十二點咧，自不然對我哋嚟講咧會有一個強勁嘅反彈嘅。咁我哋亦都預期咧，因為舊年消費券嘅話，其實我哋整體攞咗大概三分之一嘅份額嘅，即係話360億咧，我哋可以攞到120億。而今次嚟講咧，我相信第二次嘅消費券嘅推出咧，我哋另外嗰300億都可以攞到大概100億到咯。咁、如果整體嚟講，大概係150億咯。咁即係從整數嚟講，大概可以攞到25%嘅份額。 除咗講到消費券啦，尋日都有公布到呢個2022保就業計劃嘅，有啲優化嘅措施，包括就話可以去到1000名嘅僱員，去到上限係咁啦，咁啊兼職亦都可以係包括埋啊等等啦，咁點睇今次呢個啊幫到飲食業界嚟講幾多咧？ 其實都幫到飲食業界唔少嘅，因為大部分嘅食肆咧亦都請咗少嘅兼職嘅員工同埋或者臨時工咧炒散啊咁樣，咁而對上一次嘅保就業計劃咧就冇包括呢啲人士嘅，咁佢哋得益唔到嘅。但係今次嚟講咧，就好明顯可以令到呢方面咧係可以呢啲人士可以得益到啦。咁同埋一啲集團性經營嘅食肆嘅話咧。咁我哋所睇到，譬如一啲幾十間啊，甚至過百間嘅連鎖咧，咁因為每一間嚟講，其實佢哋自己本身每一間都受到疫情影響咧，而生意大幅下滑，甚至係有部分咧係暫時停業嘅。咁喺呢一方面咧，如果係增加多咗呢個現金流，而係可以出糧到俾啲員工嘅話咧，咁我相信呢、這個肯定係有幫助啦，亦都估計咧，佢哋唔會話因為因為上限只有1000人啦，咁而會因為咁樣而去減裁員啦，或者減少個人力資源啦咁樣。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再遲多幾個月經濟復甦反彈嘅時候咧。咁我哋亦都係需要大量嘅人手嘅。咁而家咧亦都唔係時候咧雖然唔係時候話招聘大量嘅人手，但係咧我亦都唔想話喺呢個時間咧去裁員咯。咁所以就唔使即係有啲人士都擔心會唔會一啲僱主藉呢個保就業嘅話會減少一啲人手啊咁樣。 唔该晒黄家和，多谢你同你喺电话度倾到呢度。啱啱倾过系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讲到保就业计划2022保就业计划，同埋咧讲到消费券，你又领取咗呢一笔嘅消费券未咧？转头翻嚟，我哋都会继续倾嘅。1872 3D 咧，讲到咧向600多万合资格嘅市民发放消费券第一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提出优化保就业计划，包括将工资补贴、雇员人数上限定于1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有業界反映，部分連鎖酒樓僱員人數或多於1000人，會唔會考慮再放寬上限？他回應說，在有限資源之下，要幫最多人，永遠要劃條線。大企業和中小微企面對疫情的靈活性差好遠，當局並非不向大企業提供保就業資助，大企業亦都可以申請1000名雇員的工資補貼。羅志光又話，計劃預計4月底之前接受申請，5月底發放資助，協助企業在5至7月出糧俾員工。 上海过去一日新增21000多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当中824宗属于确诊病例，2300多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323宗确诊病例是之前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121宗确诊病例和19000多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之中发现。另外新增7宗境外输入确诊和无症状感染个案都是在闭环管控之中发现，4宗个案由香港出发。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说，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兹计划访台，后来因为新冠检测阳性而推迟一事，中方已经就此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严正交涉，并且表明严正立场，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取消波洛兹访台计划。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中国等24个国家投反对票，俄罗斯决定提前终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身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表决之前说，中方始终主张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亦都应该得到重视。他重申，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唯一出路，不应该火上加油，激化矛盾。俄罗斯外交部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是非法和带有政治动机。人权理事会实际上已经被一些国家垄断。俄罗斯提前终止人权理事会成员身份的决定，并不背离俄国在人权领域的国际义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36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7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是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83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1.2跌3.2，阿里巴巴103跌2.2，美团156.3是跌3蚊。创科实业113.8升1.7，建发国际集团19.08仙冇升跌，京东集团221.8跌5.4，网易146.4跌2.2，友邦保险82.45，啱啱转咗系报82.5升2毫，港交所351.6跌3.2，盈富基金21.9跌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23.74，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9，人民幣6.364，英磅對美元1.307，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748，新西蘭元對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9点，跌48点。港金报1807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52美元，卖出193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咁因為嗰啲數字一路都更新緊啦，咁我諗可以遲少少咧再公布詳細嘅數字啦。咁大致上咧都非常之暢順嘅，咁因為市民可以通過八達通 app 攞啦，尤其是疫情底下佢唔使出街，就已經可以用手機 app 攞到。咁第二就係可以去翻就係、零售店啦，七十一啊 Circle K 啊，同埋呢個嘅超市惠康嗰度去攞啦。咁同埋我哋嘅八達通服務站同埋南機即係個交通補貼機攞都得嘅。咁所以市民都有唔同嘅渠道去攞啦，咁見到都係非常之暢順嘅。 嗯，暫時有冇即係雖然數字上一路都更新緊咧，有冇睇到用 app 攞啊，即係用嗰個程式攞啊，定係去一啲零售點攞，定係南機攞嘅人係多啲啊？有冇啊？ 大致睇到喺手機 app 攞嘅客咧，係比上年係多咗嘅。咁、我因為都係疫情底下，咁喺一個嘅模式就係大家都會喺屋企啦。咁所以喺個手機 app 嗰度咧，亦都係真係見到個數量多咗咯。咁我哋今次都有一個嘅推廣嘅。咁如果客户咧係首次用手機 app 嚟到去攞消費券咧，佢係可以有一個$10嘅獎賞嘅。咁呢度都可以再鼓勵多啲市民啦。即係如果佢之前係未曾用過手機 app 嚟到去攞消費券嘅咧，都可以試下呢個新方式。咁亦都可以攞埋個獎賞咯。 呢個係淨係手機先有啊嘛，係嘛？去零售店 手機 app。 手機 app 先有 嘅，冇錯，冇、 okay. 錯，冇錯，係。 另外頭先你都話整體拎呢個消費券嘅第一日嘅情況都係暢順嘅，但我見到好似又話有啲八達通嘅程式係一度出現嗰啲故障，又話有啲八達通即係拍卡嗰啲機咧又話攞唔到，係咪有啲咁嘅情況？ 我諗你所指係咧喺如果喺手機 app 咧喺4月7號凌晨咧第一個鐘頭嘅時候咧，嗰、那個嘅用量咧可能係去高峰啦，咁係有少少咧係可能係市民係需要試幾次佢先至攞到嘅，咁就但係咧喺大概一個鐘頭後咧，其實已經回復曬暢順冇問題噶啦。到到係譬如朝頭早啦，我諗係都係另一個高峰時候啦，即係開始啲市民瞓醒，亦都係去想去攞呢個消費券啦。咁我哋見到嗰度咧喺日間啊，所有嘅用量咧都係非常之正常，亦都係好暢順嘅。 嗯， 咁係啦，所以大致上啦，咁你另外就係可能有個別咧，見到有地鐵站咧，佢哋嗰部嘅補貼機，即係交通補貼機咧，同樣地咧，因為可能去攞嘅市民咧嗰、那個嘅用量係比較大啊，咁所以我哋就需要將嗰個額佢再調高，咁但係亦都好短時間咧就可以回復正常噶啦。咁同埋喺個港鐵站度咧，因為除咗嗰個補貼機咧，咁有好多其他渠道嘅，包括咗八達通服務站啦，同埋便利店等啦。咁所以咧，應該對於市民嚟講咧，就假如喺一度可部藍機攞唔到咧，咁佢都可以隨即去其他喺翻個港鐵站裏邊嘅其他渠道去攞咯。 嗯，尋日嚟講收到幾多求助，或者你哋收到？即係唔同嘅資料啦，無論係應用程式啊，或者啲八達通站嘅八達通服務機，即係港鐵站嘅八達通服務機咧，出現一啲一度故障嘅情況咧，有幾多呢啲咁嘅求助？ 唔多嚇，因為頭先提到就係都其實係好正常，都係暢順啦。咁、所以喺尤其是我諗喺手機入邊喺其凌晨十二點嘅時候咧，即係亦都好大部分嘅市民即係未必喺我時間係趕住去攞嘅，咁所以受到影響嘅市民唔多咯。 嗯，之前咧系咪话如果啲落油卡嘅持有人佢又本身又唔见咗或者退咗嗰张旧嘅登记嘅消费券嗰张八达通咧，就系、可以透过你哋八达通有个热线可以做一啲更改嘅手续啊，系咪咁啊？ 嗱，呢个喺之前咧政府宣布啦，就系、因为都唔单止我哋嘅，因为其他有啲客佢可能都系可能取消咗户口或者张卡系已经退咗啦，咁所以咧就系喺佢可以系去翻政府个平台嗰度咧，令到去做报得，同埋咧系保领翻一张嘅新卡嘅。咁同样我谂旅游卡嘅市民一样，即系如果佢系因为退咗张卡咧，咁系佢系可以系做翻一个去保释翻张，或者系去再另一张新卡嚟到去再将佢去补翻上去嚟到去攞呢个消费券。咁如果佢喺3月25号之后做咧，这个程序一样嘅，只要佢系将佢譬如如果佢系需要系挂上一张嘅旅游卡度嘅话咧，咁佢系完成咗嗰个手续去将佢嗰个消费券咧系转移到去呢一个嘅旅游卡咧，咁就喺稍后咧就可以攞翻消费券噶啦。咁我哋其實喺尋日我哋都喺個簡報會度咧有提到嘅，因為咧有見及咧，其實落油卡嘅市民咧大概60万到啦，佢哋係攞落油卡嘅。咁佢哋就唔係因為話唔見咗或者其實係退咗，但佢可能係想將之前佢嗰個消費券嘅卡咧係轉落去落油卡嗰度嚟到去應用嘅。咁我哋都預告咧，其實喺今年嘅7月啦。呢啲落油卡嘅市民咧，佢就到時咧係可以通過我哋嘅八達通服務站咧，係可以將佢 現時佢用緊嚟到去攞消費券嘅八達通卡咧，就將佢轉移到去呢張樂遊卡度，等佢可以繼續去用翻呢一個嘅消費券啊，同埋其他八達通卡嘅服務咯。 但我想搞清楚，即係到七月佢哋先至用得呢個消費券定係咩事？同埋我想知係而家究竟處理咗幾多呢一啲要種種原因啦，想要由舊嗰張登記咗嘅八達通卡攞消費券轉做樂遊卡，處理咗幾多呢個案？ 大概8万至9万到啦。系啦，咁呢啲就系头先提到各种状况啦，吓，因为可能佢哋个卡主系即系佢哋唔见咗啦，退咗卡啦，或者坏卡啦，咁佢哋都可以系再重新去登记嗰一张八达通卡嚟到去攞消费券咯。 吓，咁重新登记过要个时间要几耐？头先你都提到话转移翻啲消费券去新嗰度啊嘛，要几耐噶？ 一般他们完成了程序之后呢，其实就讲紧是大概我想是1至2个星期，就已经会将他旧有的记录呢可以去带到落去新卡那里的了。如果他有未领取的消费券的话呢，他都可以用一张新卡来去拿回未领取的消费券的。 嗯，这段时间成日都有人讲啊，即是第一笔在八达通攞的是4000元，但是八达通那个的上限呢就限制在3000元。咁大家都问啊，是不是可以考虑提高那个储值限额呢？咁这个是觉得是冇需要做到，定是技术上或者法律上都有一些限制？ 今天我們八達通卡的用戶呢是絕大部分都是不記名的八達通卡來的，所以在儲值的限額上面呢是一個3000元。而今次呢政府是第一期是派4000元，市民呢其實是可以是他用了他卡的餘額呢就已經可以即時去攞埋即是代領那個消費券的金額的。咁所以因為喺我諗喺八達通其實那個應用的範圍都非常之廣闊啦，你交通好零售各樣都日日都用緊嘅。咁所以喺去攞4000元的時候呢，就係、是、可能唔係第一次可以一次攞曬，咁但係呢我相信好多市民呢其實可能兩次已經可以攞得到佢嗰個嘅所有嘅金額㗎啦。咁喺如果係要係調高那個上限的話，其實我的考慮就是見及是看下我們客戶，因為很多都是不記名的八達通卡，還有因為他們真的在日常的應用和他們的那個靈活性方面上面和法例上面，我們大家都想要一個平衡在這裡。所以在今次來講，其實在拿這個4000元呢，他們就算是不可以不是一次拿到，但是呢在日常應用呢他一定是很快已經可以騰出了一些餘額去攞的，所以這裡應該不是構成任何問題的。 最後可唔可以講下八達通喺今次即係作為消費券其中一個即係提供嘅平台啦，係咪都會有一啲嘅優惠俾用户又好，俾啲商户又好啊？ 俾用户，咁頭先有提到就係如果係首次用八達通 app 去攞消費券咧，咁有一個10元嘅獎賞啦。咁我哋而家咧亦都有好多嘅網店啦，因為我諗都迎合翻而家喺疫情底下，大家未必出街購物啦。咁喺網購上邊，我諗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形式。咁所以亦都會有一啲嘅網店啊，佢哋有一啲嘅推廣啊等等。咁遲啲我哋喺分階段啦，我哋會係同商場啦，同埋喺鋪頭啦，啲實體鋪啦，其實都會有好多不同嘅獎賞、生活獎賞會推出嘅。咁我諗呢個咧喺好快啦，希望尤其是喺限聚令真係放鬆咗之後咧，咁呢一啲嘅實體店啊、商場嘅一啲嘅優惠推廣咧，我哋就會去公布噶啦。咁至於喺商户方面啦，我哋一直咧都好支援啲中小商户咧，係去使用八達通，同埋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受惠到呢個嘅消費券啦。咁所以喺我哋舊年啦，我哋上嘅一啲嘅中小商户用商用版八達通 app 啦，同埋去到直至延續到而家今年咧，我哋都係豁免緊佢嗰個資金轉帳嗰個費用嘅。咁同樣地，今年都係啦，仲有商户未曾去用八達通嘅咧，我哋都好歡迎佢係用我哋個商用版八達通 app。咁亦都咧，我哋係會豁免咗佢費用嘅。咁啊，直到另行通知為止咯。 好啊，唔該曬李玉儀，同你傾到呢度。李玉儀係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營業及事務總監，講到有關於電子消費券第一期嘅。休息一陣。 教育局同考评局同埋学校嘅代表嘅共识咧，系要保障考生同埋考务人员嘅健康同埋安全。 文凭试会喺今个月22号开考，教育局同考评局将会有一系列安排协助考生如期应考，详情系点呢？另外，学校准备恢复面授课，情况又如何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市面上咧有啲塑胶产品啊，即系包括而家一啲嘅胶袋啊、胶盒啊等等啦，部分咧系声称系叫可降解嘅。其实所谓可降解系咪就系特别系环保啲嘅咧？所谓降解又系咪喺啲特定嘅条件下先至可以系降解嘅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因为佢哋都做过一啲收集过一啲塑胶产品去睇过。电话旁边咧有绿色地球高级项目主任刘少朗，早晨。 系早晨，我问你好。 早晨，刘少朗，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咩叫可降解塑胶？系咪就系等于环保啲？有冇一个划一嘅标准嘅？ 好啊，好啊。正正其实，我问你都系讲咗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其实我哋系要对呢样嘢咧，暂时要抱持一个怀疑嘅态度嘅。咁可降解塑胶咧，佢顾名思义啦，就系佢自己自然会喺大自然分解，或者我哋叫降解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用四隻字去形容佢，就系难分难解、难分辨，亦都难降解嘅。其实咧，佢系一个好大类别嘅一个材料。咁佢有啲咧，其实系捞翻传统塑胶噶。咁佢如果喺大自然分解嘅时候咧，传统塑胶嘅成分咧，好可能会分裂出微塑胶啦。咁呢个系另外一个环保问题。咁至於有部分咧，佢就可能唔含傳統塑膠，但係佢叫做生物基嘅材料。簡單啲嚟講咧，就正如主持人所講，就係喺特定嘅條件，要有專門嘅工廠咧去處理，佢先會自己去消化嘅。咁特定嘅條件包括係温度啦、濕度啦、細菌等等。所以暫時香港嚟講咧，如果你放佢落堆填區，咁有可能部分會釋放微塑膠啦。你擺落回收廠，咁可能部分佢又唔係傳統塑膠回收唔到，又或者你抌落 O part 咧，又唔提供唔到足夠嘅時間俾佢喎。咁所以暫時係放諸四海皆有問題嘅一種材料，而佢每年咧係以 7.8% 迅速增長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度都强调啦，即係有部分又会释放微塑胶，系一种污染物啦。暂时市民千祈唔好觉得佢系一个环保嘅替代方案。咁我哋明白有唔少关注嘅朋友呢，佢可能会买咗亦都愿意俾一个贵啲嘅价钱啦。咁但係我哋就觉得即係要抱一个怀疑嘅态度，喺正式有规管出台之前呢，就暂时唔好买啦，倒不如源头减废重用，或者乾淨回收一啲傳統嘅塑膠產品。 頭先你提到咧，話有部分嘅呢一啲可降解嘅塑膠咧，係會撈埋啲傳統塑膠。咁點解佢又叫做可降解塑膠嘅？既然佢撈埋咗嘅時候咧， 冇錯，正正咧，因為我哋未有一個屬於香港嘅一個荒謬嘅定義啊。咁以前咧，佢哋呢個科技發展嘅時候咧，咁如果純用一啲叫做即係自然可降解物料，例如係一啲澱粉啦，或者係植物纖維啦，會唔夠硬嘅，咁所以咧佢就會溝咗一啲傳統塑膠。咁其實呢一種嘅產品咧，有啲地方叫佢做 oxo 啦，咁佢喺例如歐盟嘅地方其實已經唔俾用㗎啦，咁但係相反香港咧暫時就未有一個規管俾佢，咁喺市面我哋仲會見到嘅。 你哋喺市面见到有冇话啲产品係头先係属于一有几隻㗎嘛，好多唔同嘅可降胶、可降解塑胶嘅例子嘛，通常係边类多啲嘅呢？同埋我见话係咪话如果真係将呢一啲可降解嘅塑胶摆咗入去一啲回收嘅胶桶嗰度，反而係有反效果，佢哋做唔到回收，係咪咁样？ 是的，正確的。我們在市面呢找了10種可降解的產品，那暫時呢他們的形式呢就是以一些即棄的膠袋啦，例如是雨傘袋啦、垃圾袋啦等等，又或者是一些纖維的，那我們會見到有濕紙巾啦，或者是有 M 巾啦這樣，那他們用一些即棄產品的形式去使用啦。咁暫時佢哋我會講返第一個問題先啦。其實喺消費者嘅角度呢，你係唔識得點去處理嘅，因為佢係冇一個清晰嘅指示，即係我用完之後講應該攞去邊呢，點樣做呢，其實都冇。咁有亦都有啲佢會印咗其他國家嘅一啲測試標準啦，咁但係佢究竟係咪真係適用於香港，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嘅。咁至於你講話送去回收設施嘅問題，咁我哋同回收商都有了解啦。雖然暫時就唔算好多，咁但係呢已經預期到，因為我頭先講佢係高速個增長嘅速度啦。咁我哋知道呢一啲嘅產品呢同普通塑膠有時好難分辨嘅，即係你叫回收商用肉眼去人手分揀都係非常之費事失事啦。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回收機器中間咧，其實有啲隔網咧，去回收一啲傳統嘅塑膠，即係溶咗個塑膠之後，穿過個網去隔渣啦，你講。咁但係如果佢係混入可降解塑膠，可能佢個溶解個温度唔同，其實佢會塞住咗嗰啲隔網，咁變咗咧。成要換隔網咧，都係帶嚟一個成本嘅問題啦。咁亦都係甚至乎係可能影響咗機器嘅運作。咁所以咧就呢一方面，暫時我哋都缺乏一個規管啦，包括係有個標準無論係即係香港事實上應該點做，香港邊一啲嘢係可以進口，咁以至到咧就去以正視聽。我覺得有官方認證咧，可以同大家正視聽。我哋促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啦、環保部門啦、海關啦，要訂立呢個標準同埋配套設施，應對我哋呢一個潮流。 嗯，我見話你哋組織係咪之前都跟住環保署嗰個嘅網頁，佢哋有啲嘅本地可降解塑膠產品供應商，有了解過佢哋運作情況，係咪有做過？不過而家就冇咗呢一個名單嘅嘛，係咪？ 是冇錯，個時間線我都解釋清楚啦。喺我哋個調查2021至22年之間呢，咁環保署個網呢係有個掣俾大家撳過去個供應商名單嘅。咁但係我哋調查期間嗰個掣就冇咗啦。咁但係由 Google 搜尋器你都會搵到嗰個名，即係搵到嗰個PDF file 嘅。咁但係直至到我哋出咗記者會有傳媒查詢之後呢，就正式完全下架啦。咁另外一個佢哋有個採購指南咧，亦都係一直都建議大家買可降解塑膠嘅產品啦。咁嗰個位置咧，亦都係即係聲稱佢會更新嘅。咁而家我哋就揾唔到嗰個名單，但係咧我哋都21間公司我哋逐間去揾。咁其實有部分咧，佢哋已經倒閉啦，或者佢哋唔再賣可降解膠嘅產品。但係更加值得注意咧，就係其實嗰個名單上面超過一半咧，佢哋係賣緊頭先講嗰種會撈咗傳統塑膠嘅一啲聲稱所謂可降解。咁其實咧呢一刻咧我諗個重點就我哋希望政府會有新嘅版本去提供啦，真係有個正式屬於適合香港用嘅材料同埋標準俾大家參考。 做啲咩俾即未來究竟點樣規管呢啲可降解塑膠產品嘅質素又好啦，即係對於環保署嚟講，你有啲咩建議咧？或者市民頭先話最好都唔好買啦，咁但係真係買咗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真係買咗呢一刻咧，就坦白講真係有啲唔好意思嘅，因為我哋自己咧，我哋都買咗一啲即係收集咗啲樣本啦，其實暫時都未有辦法去處理。咁有啲膠袋咧，其實喺我哋公司都碎到都唔知點咁啦，但係暫時都唔係好有一個清晰嘅辦法，因為一開頭所講放諸四海皆有問題啦，呢、okay. 個塑膠。咁但係對於環保署嚟講，簡單來說，國際其實唔同地方有方法做噶啦。咁就係透過去做一個標籤啦，俾大家去認清楚邊一啲係可降解塑膠，同埋應該點處理啦。要清晰去將一啲唔適合香港嗰啲咧，唔好再俾佢哋入口啦。同埋最後第三就係有個配套設施，你要有個收集嘅渠道，佢唔可以抌落去普通嘅塑膠回收桶，即係你特別要收集佢，同埋送去指定嘅回收嘅處理工廠，咁就特別去處理佢哋。 好啊，唔該曬劉少朗，同你傾到呢度。劉少朗係綠色地球高級項目主任，同我哋講到呢個咧可降解嘅聲稱可降解嘅一啲塑膠市面嘅情況啊咁。嗱，環保署有個回覆嘅，就住咧管制呢個即棄塑膠咧，就話政府咧上年邀請咗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喺9月至到12月咧，就住相關管制咧係進行公眾諮詢啦，收集咗市民就該處理。哪一類即棄的塑膠製品，包括呢啲聲稱可降解的塑膠啦，優次啊、管理方式啊，同埋時間表的意見啊，咁就話咧會喺研究委員會向政府提交咗建議之後咧，制定成個未來的路向啊，咁呢個就係環保署嘅回覆，有關於可降解的塑膠產品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再同大家見面啦，去到下個禮拜。